间。有位老爷爷，他退休有钱有时间，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，有三界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，金陵奇景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。我却没有钱， 我想去回忆，我想去回忆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却没时间。 我想去回忆呀，我想去回忆，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 我想去回忆呀，我想去回忆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笑

就算问我一千零一次，我还是那么肯定。 对不起你，

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，穿梭城市，穿梭城市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。现在加足马力，加足马力，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，音乐让我行，和音乐去旅行。 真心，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，有那么一点点。 是相机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相机一向是走在潮流尖端的三 C 产品，有些是以轻便智能作为卖点，而有些却是以独特的创意吸引眼球。三 C 潮流生活馆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推荐一款手工打造的纯木质相机。这台相机不需要任何电源供应，唯一需要的就是尺寸合适的胶片。它的创意据说是来自一位国外的摄影爱好者， 他曾在过去七年里制造并使用了40台这样的木质相机。机身选用的是栗木和枫木两种材质，各个部件之间主要是通过强力磁铁的吸附来进行组合。外观组装好了之后，这部木质相机到底是怎么成像的呢？其实原理简单又直接，被拍摄的景物透过机身前面板上的针孔直接对胶片进行曝光，整个过程类似于咱们初中物理课上学过的小孔成像。因为成像孔的形状，它拍摄出来的照片都是自带 LOMO 的效果，而根据胶卷的尺寸不同，这台木质相机不仅能胜任4米长3米宽的巨幅照片，还能拍出火柴盒大小的大头贴呢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们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，却打不开你深深的沉默。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寄托送别的人们，却寄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口。你知道我好担心，我好难过，却不敢说出口。当你闭上行囊，卸下那份荣耀，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，掩埋着微微笑，用力的挥挥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当你踏上月台，从此一个人走，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，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。 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，我和我太太结婚8年，有个儿子，家里年收入在50万左右，现在准备打算再要个孩子，只是我俩年纪不小了，按照现在财务情况，该如何理财才能说不影响生活质量呢？ 想要二胎，首先就得算好养育费，如奶粉、尿片、衣服，甚至于玩具。如果二胎是个儿子，那还能就哥哥以前一些衣服、玩具等再重新利用，而如果是个女儿，就得另外重新布置了。其次，建立教育金专款专用，对于占比例最大的教育费用，你现在就要开始筹划，可以选择分红型的年金类保险，期缴方式，每年缴费2万元左右。另外，孩子方面的保险也要做好。以某款分红型年金保险为例，如果购买2份，选择10年期缴，那么每年缴纳保费约2万元，一共约花费20万元。按照规划，孩子15到17岁可以每年领取1万元高中教育金，18到24岁期间则每年可领取2万元教育金。等孩子到了30岁后，就可以一次性支取创业婚嫁金8万元。当然，这类保险一般都有投保人豁免条款， 即使父母发生意外，孩子也照样可以领取教育金。 那我们夫妻呢，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？ 夫妻两人首先应该投保重疾险，考虑到卢先生是家庭的核心收入来源，两人的保额可参照收入比例按照7:3左右设置。按照你的保额30万元，你太太的13万元计算，每年要交的重疾险保费大约在13000元左右。此外，两人再分别配置一款意外险，每年花费4200元左右，两人在30年期限内可以获得百万身家保障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有二孩的家庭更应注重保险类方面，而投资方面也要注意偏稳健投资，建议定投基金，既可以强制储蓄，而且流动性比大多数理财产品要强，扣款周期可以按周设置，更容易摊平风险。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

我身边，深深生命中。

证 带着呢， 安全带扣好了， 目的地 爱车宝典出发。 很多车主平时开车出去做保养时，一般不会关注机油放了多久，而有些小店为了追求效率就放个五六分钟，导致机油残留，对车产生很大的影响。今天爱车宝典就来告诉大家保养时放机油的特别注意事项。在更换机油前，车主最好先开车出去溜达一圈，让机油在发动机均匀润滑一下，将发动机内部的沉淀杂质带出。其次，车主要记得监督保养人员在放油完成后是否有让发动机空上15分钟，让里面的残油排空干净。另外，车主在放油时还要仔细观察流出的机油，如果十分粘稠，呈出现分层状态，还略有臭味，就要缩短换机油的周期。如果有很浓的汽油味，那说明发动机燃烧室的密封性不好，最好找保养人员修理一下。 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在给车子换机油时，最好是在行驶一段里程后立即进行，如果不能，那车主也应该在换油前先启动车辆几分钟，使润滑油在发动机内部循环均匀，便于将各种沉积物一同带出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

就像是一个孩子，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，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。我真的说不出那甜言和蜜语，我只想为你歌唱，在每个想你的夜里。 深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遇难相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 一位音乐系的学生走进练习室，在钢琴上摆着一份全新的乐谱。指导教授是个极其有名的音乐大师，授课的第一天，他给学生一份乐谱，试试看吧，他说。乐谱的难度颇高，学生弹得声色僵滞，错误百出，还不成熟，回去好好练习，教授在下课时如此叮嘱学生。学生练习了一个星期，第二周上课时正准备让教授验收，没想到教授又给他一份难度更高的乐谱，试试看吧。上星期的课教授也没提，学生再次挣扎于更高难度的技巧挑战。第三周，更难的乐谱又出现了，教授走进练习室，学生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必须向钢琴大师提出这段时间来何以不断折磨自己的质疑。教授没开口，他抽出最早的那份乐谱交给了学生，弹奏吧，他以坚定的目光望着学生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连学生自己都惊讶万分，他居然可以将这首曲子弹奏得如此美妙，如此精湛。演奏结束后，学生整整地望着老师，说不出话来。如果我任由你表现最擅长的部分，可能你还在练习最早的那份乐谱，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程度，钢琴大师缓缓地说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人往往习惯于表现自己所熟悉所擅长的领域，但正是永无歇止难度渐升的环境压力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了今日的诸般能力，因为人确实有无限的潜力。 跟你走吧，